你每周读一本书的话，十年就是520本，你就可以涉猎百家，每天写500个字，十年就是180万个字。如果每天发呆，可能十年就变成呆萌了吧。反正我觉得专业就是专注。不知道你们旅游回来之后一般多久会把那个旅行箱整理好，我一般都是原地放置3天以上，走路都会绕开它，目光呢根本就不敢和这个行李箱对视，一想起来要把脏衣服全都拿出来，买的东西全都要分类，化妆品小玩意儿要挨个拆开包装，还要给家人快递，还要整理，一想到这些繁杂的工程就觉得不想动了，根本就不敢直面人生了。一般就是除了先把手机充电器拿出来之后，可能就放到想动它为止了。你呢？ 爱上了什么样的我，你应该知道。

许多许多话想说给你听， 从来没有人如此打动我的心，偶尔无心的伤害全都为了爱， 心会跟爱一起走，说好不回头，苍天都变成沧海，谁来成全爱，心会跟爱一起走，说好不分手，春风都化成秋雨，爱就爱到底。 也许一切太完美，感觉像在飞，原来快乐的感觉也可以有泪， 所有个人都沉默，除了你和我，只有星星会出现，我的爱不变。 心会跟爱一起走，说好不回头，桑田都变成沧海，谁来成全爱，心会跟爱一起走，说好不分手，春风都 说全世界没有几个人关心你的生活超过十分钟的，彻底想通了这一点，完全就可以做到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了。不是逃避的那种不在乎，是完全不当回事儿的那一种不在乎。到了这种状态，整个人就非常的轻松自由。虽然我们很难做到每次有恶语相向的时候呢，就第一时间看得如此豁达，但确实都是用这个理由来说服自己看开的。 爱是更伤怀，爱 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我爱故我在。不肯躲起来，站在寂寞的人能孤单站起来，我在这里陪你无奈，看过小说里面人家等待，更习惯等待，穿过人家的爱，更想找爱，你喊出来我静下来，都为了爱，爱，爱，有一天翻开词海，唱不到爱，花不开，树不白，还是更畅快，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才失败，我爱，故我在，回不去满天满地的尘埃，买不起满街口袋的品牌，你们起来我傻起来，可以爱，会不会整个时代只有一个告白，追不爱我不存在，不明不白，不分好歹，都为了爱，爱，爱，有一天翻开四海，找不到爱，不开数不白，还是更畅快，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才失败，我爱故我在， 《生命时报》一项调查显示说，45.8%的人呢，晚饭吃得太晚了。医生提醒说，晚饭呢最好是18:30左右就要吃完，最晚不要超过19点。吃得太晚的话呢，有可能会带来肥胖，增加中风的几率，胃癌风险会增高，会影响睡眠，结石病会高发，情绪会失控。你是几点吃的晚饭呢？

可取代的声音标志，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魅惑灵魂 的 声音演出， 城市方母， 速似火听。 你说胖子为什么会胖？你说麻辣烫致癌，照吃。你说辣条会死人，照吃。谈减肥呢，怕有副作用。胖子的完美借口又被揭穿了。小时候呢，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幸福了。长大之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幸福了。成熟之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领悟就是幸福。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离幸福再近一点。 在这个时刻，我想起粉卷帮的白鸽，甜蜜散落了，情绪莫名的拉扯，我还爱你呢，而你断断续续

刚刚认识的绅士闹了个笑话吧。 九精英有话说， 相信是成功的开始，创新是成功的过程，成功是坚持的结果。 在明天的生活中，你可能闭上眼睛，或者是呢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或者是发挥一个小小的创意，让你的生活变得不一样的，这样的想法去试试看吧。 我觉得创业更多的是需要不忘初心，有一个好的新的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另外要有格局，要有胸怀，使更多的有同样梦想的人一起分享这个新的生活方式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幸福和快乐，当然也包括这个痛。 今天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九六九五周年，你有什么样的祝福呢？ 希望九六九越办越好吧，感谢九六九这么多年来一直的陪伴，也希望能在这个节目上听到更多好听的歌，还有更多优秀的节目。 九六九五周年台庆，希望九六九一意归鸟，再翔再飞。 FM 九六九五年走来相当不易，希望可以越办越好，给听友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节目，让更多的听友感受到快乐和温暖。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像网上经常看到很多人说讨厌自己，但我爱自己，对自己宽容，体恤自己，安抚自己，开开心心听一些绝对优质的说唱，买衣服打扮自己，吃好喝好，一身的干劲儿，躺下来就算睡不着也不会去回忆人生的失败，因为我知道醒来又是美好的一天。希望你可以对自己好一点，反正你也不吃亏哦。今天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聆听。电台五周年，如果你有什么样的祝福，也欢迎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罗莉在北京给你说晚安。